爱是 lemon tree。 我试着勇敢一点，你却不在我身边，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。我一定会勇敢一点，即使你不在我身边，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今天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爱音乐 DJ 婴琪。2018年国考报名近期截止，8个职位的竞争程度超1000:1，竞争比最高达1008:1，另有400余职位零报名。中国第三批赴南苏丹维和部队日前获联合国南苏团司令嘉奖，表彰他们在保护平民、警戒护卫、城区巡逻和维护南苏丹和平事业中的突出贡献。近日，农业部农情调度显示，全国秋粮收获已基本完成，今年我国粮食产量继续保持在12000亿斤以上，已丰收在望。受冷空气影响，今日内蒙古、黑龙江、吉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雪，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降温6到8度，局地降温10度以上。近日，手机 QQ 里代表悠闲的吸烟小人表情包正式把叼着的烟头改为绿叶的符号，这是继微博后又一社交平台撤销吸烟表情。百年老站通车火车站已启动改造，年底北京西站到通州将实现动车通车，全程20分钟，可刷交通卡或在车站买票，但无法在12306网站上买票。北京近日出台方案，将严查纪检监察干部不担当、不作为、不落实等行为，严肃追究纪检监察组织和领导干部监督不力的责任。11月29号，2017维多利亚的秘密时尚秀将在上海举行。除了维密内衣和维密天使是维密大秀的看点之一，其次，目前 Taylor Swift、Harry Styles、Katy Perry 三人已确定担任此次大秀的表演嘉宾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九六九爱音乐 DJ 婴琪，感谢您的收听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婴琪。接下来这一小时的音乐时间呢，将由我陪你度过。今天又到了大家都期待已久的周五了，此时此刻的你开不开心呢？虽然现在上下班开车很方便，同时呢收听经典九六九更方便，对不对呀？但是呢，遇上堵车的情况就很糟心了，有时候地铁就成了我们以备不时之需的交通工具了。说到坐地铁，你有没有注意自己平常是喜欢坐在地铁的哪个位置呢？其实你乘坐地铁的位置就已经暴露了很多的问题。这里有一个心理测试，不妨先把问题念给大家听一下。现在你坐上了一班地铁，你有挑选座位的可能，那么你会优先选择哪个位置呢？ A 最边上的座位， B 中间的位置， C 无所谓， D 喜欢挨着顺序坐。那么你选哪个呢？一首歌以后呢，我们再来公布答案。 在你圈住雨的哭泣，孩子踢出水滴，闪亮街上恋人眼睛，寻常的巷子里，寻常人家里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？不知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，我还记得你的表情，难得有个好心情，突然放弃了前妻，仿佛爱情随时可能出现，仿佛每个人有两个童年，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，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，在此花花世界集体游戏，难得好天气，何不你对我我对你敬一个礼，难得好家一平地。 天天换成心意，讨好是人的心，今天真是飘的了情，在许愿池子里走一个天地，每个都是爱的讯息。陌生人的眼里有熟悉的记忆，了解了我们在一起，心里干净而透明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仿佛爱情随时可能出现，仿佛每张脸孔都很顺眼，仿佛每个人有两个童年，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，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，在这花花世界集体游戏，难得好天气，何不你对我，我对你敬一个礼，难得好心情，争做此时欢天游戏地，路人甲乙丙丁，彩虹穿足浴的哭泣，孩子踢出水滴，闪亮街上恋人眼睛，寻常的巷子里，寻常人家里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，不知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，我还记得你的表情，难得有个好心情，突然放晴的天气，卷起衣袖大步行，做路人甲乙丙丁， 欢迎回来。现在我们来公布一下坐地铁的习惯，判断你的性格的心理测试答案。选择 A 的听友，首先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你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，而且非常敏感，在感情上的表现呢最为明显，不喜欢热闹，反而是自己憋在家里懒懒散散的才是最舒服的状态。而选择 B 的听友呢，你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，而且心态比较阳光，你心思单纯，想了很少，而且随性潇洒，语言幽默活泼，很热心，所以你的人缘比较好。而选择 C 的听友，你比较老实，人也比较简单，其实呢是个很文艺的人，内心有着很强的艺术气息，你喜欢摄影、读书、美食和音乐，相信你有一双会发现美的眼睛。选择 D 的听友呢，你是个很有规矩的人，什么事情都是按照规矩办事，你的直觉很准，而且也相信自己的判断，警觉性很强，比较独立，在朋友圈中你是个值得信赖的人，而且也很有生存实力。有没有分析很准确呢？我在想，是不是下次在地铁上换个位置坐就可以改变性格了呢？应该不会吧。 爱过也哭过笑过痛过之后，只剩再见我的眼泪湿了脸，失去第一次爱的人竟然是这种感觉，总以为爱是全部的心跳，失去爱我们就要一点点慢慢的死掉，当我失去你那一秒，心突然就变老。The day you went away， 喧闹的街没发现我的泪，被遗忘在街角。The day you went

我沉溺在小说，不禁为他泪流，任他哭任他笑任他活在其中，找回我自由。谁的故事让你忍不住很难过？ 谁的故事让你忍不住很难过？ 回想想自己，若是他该怎么生活？ 在无常的风风雨雨，人变得自作自受， 困在爱里得不到解脱。就像小说，结局留在最后，怎么守怎么错怎么走，这结果任你左右。我沉迷在小说， 我不禁为他泪流， 任他哭任他笑任他活在其中，找回我自由。长夜就像小说， 结局留在最后， 怎么守怎么错怎么走，这结果任你左右。 任你左右，我沉迷在小说， 不禁为他泪流，任他哭任他笑任他活在其中。哦，找回我自由。 你今天的一切呢，都是由你十年前甚至十五年前决定的。你现在的努力和准备都是一种积淀和积累，将来在某个特殊的时间点来到时，能助你爆发出强大的力量。那些读过的书、写过的字、加过的班、无数次改过的 PPT 都会化作你人生最美的画卷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，愿你既有前程可奔赴，也有岁月可回首。 成了

典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。 想